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日前，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及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通知，加大查处惩戒力度。7月1号起，禁止不合规车辆运输车驶入高速公路。公安部发布，2017年全国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90000余起，挽回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元。2017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74318元，比上年增长10%；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45761元，比上年增长6.8%。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昨天发布《老龄蓝皮书：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报告2018》，中国养儿防老观念正在深刻转变，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北京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通知，宣布自5月15号起，取消身份证明材料复印件作为住房公积金归集和贷款业务办理的必要条件。苹果园街道首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与社区中医药健康驿站嵌入式相结合的养老服务机构正式启动，这也是苹果园街道第4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5月14号，有着数十年历史的老前门糕点铺在西城区陶然亭晋泰胡同9号重张。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劲歌金曲颁奖典礼之前被称作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由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主办，始于1984年的1月28号，而一直举办至今。80-90年代，在劲歌金曲颁奖礼上，拿走最受欢迎男女歌星奖的歌手，都会被视为香港乐坛的天王天后。1988年发行的专辑《Hot Summer》里，张国荣的《贴身》这首歌曲荣获了香港 TVB 1988年度十大劲歌金曲之一。当时给哥哥颁奖的是好友周润发。今晚呢，听到的那些年的劲歌金曲，第一首歌曲就来自于张国荣，《贴身》。 慌张了的你，着急去问，推测我今晚游魂。慌张了的你，要不要问？可知我的爱全无憾？每日高高甚觉受困。心底里仿似下陷，我说这晚是一个人，而令你怒愤未能获信任。不想你欢乐，不想是你忧困，不想你管我命运。不相信的你，不可怕去灰暗，不生都要紧靠附近。我极厌倦被你贴身，像囚禁。过分，心思去凶恶地问，猜想我今晚极端放任，偷偷去闯爱情迷阵。每日高高甚觉受困，心底里仿似下陷。我说这晚是一个人，而令你怒愤未能获信任。

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昨天北京出现了明显降水，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京还将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并伴有短时强降雨、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市民出行请注意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并及时关注临近预报。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将于6月14号在莫斯科拉开帷幕，中央电视台前方解说员与主持人阵容现已正式揭晓。5月14号，北京出现高温天气，北京动物园采取分时段淋浴和喷雾等方式，给大熊猫防暑降温。占地面积达880亩的余家坞中心公园，最快在下个月就能竣工迎客了。该公园在余家坞乡政府西侧，紧邻国际种业园。支付宝在客户端发出公告，6月6号0点起，余额宝转出到银行卡当日快速到账额度有所调整，从每天限额5万元降到1万元。北京停车收费新政自5月1号实施至今已满半个月。据北京市发改委价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半个月来收到停车价格举报案例1222件。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欢迎你收听今年九六九都市夜归人，我是亚威。初夏一过，北京就开始越来越热了，连晚上都没有那么凉快了。今天还看到新闻说，昨天那么热，连动物园的熊猫都要洗洗凉水澡了。我也是感受到了炎炎夏季，人们的要求呢，其实都会变得很简单。不知道你理想中夏天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的呢？对我来说，有音乐听，有西瓜吃，有空调吹，就是爽快的夏天。那在这一个小时的时段里呢，欢迎你在969微信公众号与我进行互动，聊一聊你理想中夏天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的。这时段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莫文蔚，《盛夏的果实》。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时间累积这盛夏的果实，回忆里寂寞的香气。我要试着离开你，不要再想你，虽然这并不是我本意。你曾说过会永远爱我，也许承赤裸裸，以为 白色围巾挡住了嘴角一个眼泪，这次终于分手走到终结，我要一直不敢说要的眼泪，让心动一直完全崩溃，哭也过一天笑也过一天，我便要选拼命那股痛快的发现，并不是我有胆去喝醉，只怕心痛痛到哭不出泪水，爱了又为何有罪。真心看清楚我们多不可能，忘记曾经相爱多少的付出，你好承认，在最后一刻中勉强的微笑，这才懂得我再也没机会爱对的人，我要一直不敢说要的眼泪，让心动一直完全崩溃，哭也过一天笑也过一天，我便要选拼命大哭痛快的发现，并不是我想逃避了解，若喝多了几杯就能掉泪水，当我说不用安慰，全都是口是心非，的时间比感觉过一辈子还永远，我要一直不敢所有的眼泪，让我的心痛到都崩溃，哭也过一天笑也过一天，我便要选拼命大哭痛快的发现，并不是我想自我毁灭，若喝多了几杯就能掉眼泪，把心碎的痛化解，就不要换口是心非，过了心就不会痛苦。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无购物，无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晚互动的话题是你理想中的夏天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的。听友樱花之恋留言，夏天就一定要去海边啦，晒个日光浴简直美呆了。哎，我相信留言的这位小妹妹一定是身材皮肤都很好，夏天去海滩一定要注意防晒哟。这里是九六九都市夜归人，我是亚威，也继续欢迎你与我互动。 从没说过爱着谁，没

城，光阴荒凉的城，每次我回到这里，你都那么的恬静，赞美夏天女孩摇曳的裙摆，撩动了昨天荡着的秋千，摇啊摇，摇啊摇，摇啊摇，摇啊摇，我在这微笑，哦，微笑，我在这里一个人唱这首歌，你不会知道，哦，知道，我在这里一个人唱这首歌，人们只是微笑，哦，微笑，这里一个人唱这首歌，你不会知道，哦，知道，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滴答滴。 年轻出门闯荡，一腔热血拼搏事业，但是真正懂得何为生活的时候，却已经是过了而立之年了。梦想与家乡之间隔着的不仅仅是距离，不知不觉也会有一份疏远。就亲子之间而言，异乡或许加上了代沟，但其实许多所谓的代沟可能只是欠一句沟通而已吧。 一切随风。